生党下课，打工人放工，精神还在线吗？ 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加满 加满加满，勾选 Magic Hour， Let's go。 歌炫 Beyond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六点钟潮语潮语，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炫咚咚咚。 勾炫咚咚咚，进来懂的第一个潮语呢，它叫做贤惠式手环。 啊，贤惠式手环呐、啊。 Okay， 贤惠呢，就是家庭主妇的那种很贤惠啊。 是是是、啊。 这个女人真贤惠，那个贤惠。 Uh-huh、 然后方式的是手环，是女生都爱佩戴的那个手环，贤惠式手环。 难道是形容着他的手环是比较精致的那一种，比较 girls girls 的？ 怎样讲呢、 啊？就是戴那种类似水晶、 uh-huh. 啊，比较 girls 的人是喜欢戴一种水晶的东西的。好像我这种大咧咧的话， uh-huh. 戴水晶有点不配。 你应该适合戴那种那个 rubber band 吧？ rubber band 为什么 rubber band？ rubber band 啊，或者是辣椒串啊之类的。 Hello， excuse me， 为什么 蒜头串啊之类的？ 也 OK 啊，代表我也贤惠，我有蒜头串， 哦、你有下厨的感觉。 对， 贤惠。给大家定义就是这个女的 贤妻良母， 贤妻良母会煮饭、会照顾孩子、会养家， 是 很贤惠嘛？ 是不是手上有这种串串的那种耳聪啊？ 啊，谁的手上会有串串啊，小姐？ 贤惠吗？ 啊，错。 不是啊， 但他确实指的是贤惠， 贤惠啊！ 就如果你今天拥有这个贤惠式手环啊、 uh-huh. 人人都会说哇，你的妻子啊娶得真好啊，真贤惠啊， 真贤惠啊！ 啊，莹莹是没有的啦。 啊，我，难道可以一个人吗？贤惠，我的朋友叫贤惠啦。 啊，不可以，他就是这个动作很贤惠， 很贤惠啊， 对，真的是很贤惠哇！这个老婆好啊。很爱家顾家，会做家务啊。 哦，难道是因为他手上太多昂贵的手环了、 哎、 他就不去洗碗啊洗衣啊。 我都讲贤惠啊，你讲的这个不是贤惠啊，你讲的这个是富丽堂皇的女人啊。 贤惠也可以，贤惠的女人也是不用下去洗碗还是洗衣的吗、 哦、 他就请嘎嘎啊还是什么、哦、因为他老公爱他吗，要他变得比较干干净净这样子、啊、好好保护他、 啊。哦，所以你是讲有做家务的女人很肮脏。 不是。 哦，你在嫌你妈妈肮脏，因为讲你妈妈做家务的啊。 不是肮脏、 哦、 就。 OK， 好，明白了。 就不是。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哇，莹莹真的是哦，哇！ 所以我那个逻辑错的。 妈妈养这样辛苦，还讲妈妈做家务肮脏、哎、 我那个逻辑错的啦，逻辑错。OK， 你给我想一想，回来再告诉你我的想法吧。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F 的 Bang Bang。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咚咚咚。 勾选咚咚咚，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它叫做贤惠式手环。 做 人要很贤惠，方式的是手环。它确实是指这个女生呢，很爱做家务， 很爱做家务。 我给你贴不起来的话，很爱做家务。 可是有一个手环在她的手上哦。 这个手环并非那个手环 哦，它是 它看起来很像手环， 看起来很像手环啊。 对， 哈，那种洗碟洗碗的那种 sponge 啊？ 也不是。OK， 手环是佩戴在哪里？我们手的哪个部分？ 都可以啊、 手肘那边吗？ 啊哈，左手、右手都可以啊。 它确实也可以放在那边的。 啊，哪里？ 就是我们的手肘咯，像手环这样佩戴的。 啊哈， 可是它不是手环、 这个、贤惠哦。 对，而且你只要戴上它啦、 啊， 你就是真的看起来很贤惠 啊。 而且你还可以戴很多个。 很多个。 对。 那么我还想说，如果有戴手环的，这个男生有戴上手环的话，代表认证呢，他是有女朋友的。 男生女生都可以，但是呢，他真的不是那个传统上的手环，他跟某个家务有关的。因为我觉得莹莹答不了，是因为他本身不做家务。 有啊，我扫地可以戴在手上吗？扫把不可能嘛。 Uh-huh. 拖把的话也不可能戴在手上啊。 啊，没有家务了，对不对？ 骂桌子那个布也不可能戴在。 你只有骂弟弟罢了，你不会骂桌子。 我哪里要？哎，骂桌不可以啊，因为骂桌布的时候，它不是有勾着那一条线的那个吗？ Uh-huh. 你可以勾在你的手上。 OK， 本来就是以这样的逻辑、 那个， 什么样的家具可以勾在手上的？ 那个骂桌布？ 错， 不是骂桌布。 另外一个也是某个家务来的。 某个家务 也是要挂在手上的。 挂在手上啊？还有什么东西？煮菜的那种锅、 啊、跟厨房无关，没有 厨房无关， 谁把锅挂在手上？小姐， 我妈妈她换锅吗？她换大锅小锅放在手上方便、啊、 人家女人出门带 handbag 还是带那个锅出门的？ 对呀、啊，还要煮好吃给你吃。 恭喜 给你 答错、啊、 哟，到底是什么啦？ OK， 其实贤惠式手环呢指的是有一种很爱做家务很贤惠的女人、 uh-huh? 她正在 什么 收衣服 哦、oh! 懂 了，你 懂 那种挂衣服的 hanger， right？ 它不是有一个钩吗？ 对， 对， 对， 对。 那你有没有试过有时候那个我们懒得从外面把衣服这样一件一件搬回来房间， 是 就会直接把那一整排的那个 hanger 挂在我们的手上，挂得满满的，然后就提着整把的衣服回到房间或者是客厅去折它。那你在挂那个 hanger 的钩钩的时候呢，看起来像一个手环，所以我们就称它为贤惠式 手 环。 但是我妈妈收衣服不是收 hanger 的啦， 收什么的？ 她就直接收咯。 她是放 dryer 的是吗？ 什么 dryer？ 哦，就真的用手拿着的，不是勾在手上的。 不是，她会喊赢收衣 啊！哦，真的啊， 赢收衣、啊。 哦，你负责收衣的， 我是负责收衣、 啊。那你为什么不懂贤惠式手环呢？ 因为我骗你啦、哦，其实我没收衣啦。 没有，因为你一方面你手也很小了， 挂不完，挂不完。不完哦，原来这个是贤惠式手环。OK， 给手这个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卢卢，快闭嘴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个潮语，懂懂懂。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第二个潮语呢，哎呦，大家不要做啊！ 啊，为什么不要做？ 借钱。 借、 借钱尽可能还是不要啦、 借钱可以啦，看什么对象啦，但是不要借那种不还的人哦。 你要看什么情况啦， 对对对 对， 对。 那什么是反问式借钱？ 反问式借钱啊，借钱问你了还要反问啊？ 对。 那反问式的话，一定是那个借钱的人会反问回去咯。 怎样？ 比如说你问我，哎，可以借我十块钱吗？我反问回你，为什么要借你十块？借干嘛？ 因为我肚子饿，想要买东西吃。 肚子饿的话，你 office 有那种面包吃 ，office 就可以了啦。 可是 office 关了。 office 关了，又不用借我家里有面包，你要来我家没有？ OK， 这个逻辑 是不是 OK， 这个逻辑是对的， 是对的。 就是借钱的这个对象呢，他对于借钱这件事情很严谨， 很严谨， 所以他一直在想办法找一些 solution 给那个要跟他借钱的人。 刚刚我那方法可以吗？ 你的逻辑方向是对的，但是再更加完整一点点。 完整一点点。 没有这样，没有到这样讲什么，请对方来自己的家吃面包。 那是 details 问的很 deep。很 deep 的那一种，你借来干嘛？ Uh-huh. 借去哪里？ Uh-huh. 为什么要借去这个地方呢？ Uh-huh. 这个地方投资有什么风险吗？ Uh-huh. 问到很 deep、很 deep、很 deep、很仔细的。 哎、欸，你这种你是这种人吗？如果人跟你借钱， 我不是啦，我也很少人跟我借钱呢、啊， uh-huh. 因为没钱。欸 没有啦，你还富婆嘞你？ 没有啦，十块钱、二十块。 我姐姐是这样，我姐有分享过，有时候她的朋友有时候生意上需要借钱呐、啊， uh-huh. 因为我姐姐本身是 accountant 出身，所以算钱算很精的。Uh-huh. 她是如果有人跟她借钱，她讲说，作为你会没有钱，那你的 salary 多少？ Oh. 你的钱花在哪里？你 commitment 多少？你车供多少？ Wow. 你房子供多少？ Okay. 我算一下，你应该还有2000块的收入，为什么你要给我借？ Wow. 你借了的话，你只要还。所以她是问到很细，问到对方都不敢跟她借的那种人。 所以、就 是、我觉得也好了，因为如果你的钱守得好，不要随便借给人家。 是，那这个方法也是反问式借钱。 OK， 这只是 level one 的反问式借钱， 还有另外一个 level 啊！ 大家真的可以学起来哈，什么叫做反问式借钱？回来我们再懂。 是，如果你有想法的话，赶快 WhatsApp 进来，勾选 Cellcom DG 5G 号码01699888889，记得先到勾选到 M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Cellcom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Channel 专属，享用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与 Cellcom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 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欢迎来到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没错，这一整个星期呢，都会和你聊到可能很多演员的戏、电视剧、电影啊，你们都看过，但是你知道其实他们也很会唱吗？昨天就和你分享了我们的星星子虞书欣唱的歌曲。那今天呢，另外女演员，其实我之前很早期的时候呢，就看过她演的偶像剧，而且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她，因为她的演技很好之外呢，她私底下他的性格也是非常的有趣的，他就是赵露思。那说到赵露思呢，其实我之前看过他一个舞台，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在跨年演唱会上，他唱了这首《月牙湾》，现在给大家一起听听看。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赵露思跨年晚会演唱这首《月牙湾》的现场的话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看看，因为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赵露思。而且呢，赵露思真的是不管在演技上、歌唱上还是性格上，都会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圈粉。而且这首《月牙湾》呢，也给她唱出了另一种不同的感觉。那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赵露思的另一首歌，叫做《有你在》。明天继续和你分享更多好歌咯，守住勾选。 今天的歌单不停不 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嘞。 但却意外可爱，晚风吹过来，雾气散开，眼神在交换。我世界按部就班的状态，遇见你的瞬间明亮起来，乌云都散开，没什么阴霾，有你在。 Baby you are my life， 你点亮我的爱，我要被晒想对你依赖，夜色很浪漫，时间变很慢，有你在。 Baby you are my life， 你点亮我的爱， Forever shine， 命中注定的安排，我明白。流星划过窗台，我想起光的 十点，整整一个小时来庆祝你最爱的偶像们的生日和出道日。勾选 Idol of the Day。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Ning。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李荣浩的《乌梅子酱》。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咚咚咚。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咚咚咚。 勾选咚咚咚。今天我们来懂的呢，这个潮语是真的可以 apply 在你的生活上的。如果真的有人跟你借钱啦，这个潮语呢叫做反问式借钱。 我刚刚讲的反问式借钱很表面 level one 的那一种啊，就是问到很 deep 的罢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level 借钱还可以讲 next level 嘞。你有发生过的吗？ 我没有跟人家借钱，我从来不借钱。 人家跟你借嘞？ 有跟人家借，我有借过人家。 你有借过人家，然后最后有讨得回吗？ 还没有。我应该要用这一招的反问式借钱。 每一次借钱的人很可怜的，他们每次拿不回钱 的。真 的， 而且我借的是十多千呢， 哈， 几十千呢。 然后你一直问可以还啦，可以还吗？像很厚脸皮 这样、哦。结果我，而且我跟你讲，我真的是那种生活那种 memes 那边的那种人啊。人家跟你借钱，你借给人家，结果你跪着人家，看着人家去旅行。真的啦 ，OK， 这是私事我就不讲了。但什么是反问式借钱？ 反问式借钱呐、啊，可不可以借我？借我？借我？不是很 deep 哦，可以给我一点点 tips 吗？ 它跟某个借钱的制度有关的。 制度 ？OK， 最重点来哦，跟利息有关。借钱不是有利息吗？ 有利息的、 跟利息是有关的。 看利息多不多，少不少这样、利息啊，反问式啊，哇，好难哦。 好了，我觉得莹莹这一次应该答不出来，因为你真的本身跟金融没有太大的挂钩。 什么？来了，我学习一下什么意思、啊。 恭喜你答错了。OK， 其实反问式借钱呢，是真的在发生在中国的一个真实例子。 OK， 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对话内容，就有一个人呢，他的朋友来跟他借钱，他说我可以跟你借一个一万吗？ 哇哦。 然后呢，那个他的朋友就说没有问题，我可以借你。但是你现在去他们微信有一个功能的、就是你也可以跟微信做一个贷款的过程、你可以贷一个一万左右，但是他会有利息、假设你跟他讲我贷一年，然后可能利息是多少、他的朋友就跟那个借钱的人讲说 OK， 你去跟那个微信的功能借钱，你借一万块、然后贷一年、然后你跟我讲利息是多少、假设他借一万，利息可能一年是两百块，举个例子两百块啦、他讲你跟我讲两百块， 200块我 transfer 给你，当做我送你的，然后你就跟那个微信借钱就好。然后 brother 就讲说，怎么不是一样吗？我跟你借，跟你借跟微信借不是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 结果那个 brother 就回来讲说 ，brother 你发现了吗？你跟微信借钱，你跟我借是为了省利息，但是今天你跟微信借钱，我帮你给了利息了吗？所以你只要还本钱就好了吗？那你如果不能在一年里面还到本钱的话，你跟我借你又凭什么还给我？你 get 到那个逻辑吗？对不对？ 好像是 就是那个很聪明，他讲利息钱我帮你还，你去跟别人借， 对对对 啊，你还他本钱就好了。你不是讲你一年内可以还吗？ Uh-huh. 啊，你没有信心的话，这样你干嘛跟我借？ 是啊，你还什么？ 啊、 哦，原来微信也是我的借钱， 厉害哦，反问式借钱。 哦，原来这个是 这个真的有道理哦， 这个有道理，有道理，我学起来，学起来，学就可以选 Beyond Trend。那我是 YYing，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小鬼王林凯的《别叫我达芬奇》，他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17号晚上8点钟呢，在 Megastar Arena 软炸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又或者是呢，现在开始啊，一直进行到这个5月1号的中午12点呢，你上到狗血 IG 特定 po 文，写下你最想推荐拿到大马美食呢给小鬼王林凯以及原因的话，你就有机会赢取2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记得把你的 IG 账号设置为 public 哦。详情条规浏览狗血的 MY， 赶快去参加吧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除了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一定要来到勾炫的 YouTube 支持我们最新一集的勾炫吃瓜学会第2集呀、啊。这一次呢，我们聊的是亲情瓜，先给大家来播一下一小段的片段呢，是跟婚姻有关，跟你养育孩子有关的啊，大家来听听吧。 Okay. 就五个孩子， 五个孩子， 第一个老公是他刚出来不久，然后就结婚了，可是那个老公哦，他是典型的妈宝男嘞。别讲说，我别讲用钱什么，可是他就是不给，他想我要问我妈妈先，我妈咪不给，然后别就觉得说， 他还跟他生孩子， 真的是我早就分手了。 问题是嘛，还要跟他生 了吧？ 可是我别就说跟他离婚，在 MCO 期间他又找第二任了，他又找第二任老公，然后那个第二个老公又是不好了，他很爱 爱 爱。然后到欠了一屁股债，然后又跑路哦。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 他每个都是闪婚。 我之后觉得 你有做好准备哦。 对喽，说你 做好准备哦。他在闯关，正在妈宝男，我来下一个叫什么家暴男，我猜。 哇，好多老公哦，他还生了5个孩子嘞。 对啊 ，OK， 其实这个瓜呢，就是他分享说，这个女的她可能本身是很需要恋爱、需要爱情的、 嗯、 啊，没有做，但是可能因为她在寻找对象的时候呢，没有做太多的这个深入的认识， 是 就这样子随便的步入婚姻了。步入了婚姻过呢，才发现，哎呀，那些丈夫呢都有一些不良的嗜好，导致她的家庭跟她的孩子都是受了不少苦、 嗯、 啊。当然，我们是要跟大家说，继续相信爱情，只是有时候恋爱。爱脑冲昏头的时候呢，特别是步入婚姻这一块、 uh-huh. 已经不是影响你或你的先生了， 还 而是第三个有孩子在了，所以还 是我觉得可以认识久一点，确保 OK 了，然后才去嫁给对方这样。 是，但是如果你想要看到完整版这个女生的故事的话，可以上到我们的勾炫 YouTube 观看最新一集的勾炫吃瓜学会亲情篇啦。这集呢是有 Jaden 啊、Kelly 啊、TK 啊，还有学生嘉宾们呢一起分享最 juicy 的亲情瓜的，所以赶快去看了之后点赞留言跟分享吧。当然我们勾炫吃瓜学会呢，除了明天会派这个鸡排给你之外，其实我们也推出了这个盲盒，大家有看到吗？我们之前呢一直派这个盲盒在我们的勾炫 IG 上啊，如果你想要赢取的话，即日起到5月8号中午12点呢，到勾炫 IG 特定 po 文写下勾炫吃瓜学会里令你呢印象最深刻的瓜是哪里一个，然后以及原因的话，你就有机会赢取现金奖呢200令吉，还有限定版的勾炫吃瓜学会盲盒赢回家啦，所以大家赶快去参加吧，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MY。 手指勾炫 Beyond Trend。 如果世界的命运要靠一场格斗来决定，你敢上场吗？ 当然不敢啦，我只敢用剪刀石头布来决胜负。 Johnny Cage, you have been chosen for Mortal Kombat。 电影改编自电玩游戏，第一季就加入了新角色 Johnny Cage， 在终极之战中对抗烧炭的黑暗统治。 This is a war for the fate of your world. Finish him! Me. 由 Carl Urban、Joe Taslim、Ludi Lin、Hiroyuki Sanada 还有秦汉主演，战士们全面回归，邪恶势力全面进攻 ，Earth Realm 命运岌岌可危。 现在上到 GoSHOW 的 M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Mortal Kombat 2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观看一场激烈的终极之战。 详情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浏览 GoSHOW 的 MY Mortal Kombat 2 5月7号全马奇幻上映。 GoSHOW 也有 on track。